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罗应元施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，就把身上所有的麻烦事全都推给狄仁杰了。狄仁杰呢，只好是既来之则安之。在冯代年的宴会上，狄仁杰了解到举人李莲追求秋月小姐不成，自杀身亡。而秋月小姐她在红格子碰见过，盛气凌人，满身的傲气。罗应元也是为了逃脱秋月，才星夜兼程地赶回金华去了。在外人眼里，这秋月是个心气儿高、才貌绝佳的美人儿，可是在狄仁杰眼里，这秋月呀，只是破解李莲自杀之谜的一把钥匙。狄仁杰正要从他身上了解更深的案情。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？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？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，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红格子第三集。且说在宴会之上，狄仁杰明白了，红格子里头这秋月当时口口声声说要做官太太，感情是想让这罗应元给他赎身。可是罗县令反悔了，自己跑了。冯代年他们几个也识趣儿，知道罗县令这番安排是有苦衷的，只好委屈了秋月。刚才还沾沾自喜，这会儿官太太这个梦啊就化为泡影了。狄仁杰调转话题，开始往李莲这案子上边引。秋月小姐啊，刚才我听说李莲公子是为你自杀的。秋月这怒气稍微平息了一点，哼，李公子对我是一往情深呐、忘乎所以，说来也是没福之人。那天临别的时候，他特意送了我一瓶香露，装在一个信封里，还说附了一首诗。切，我才懒得看呢。不瞒您说，我连这个封口啊都没打开过。秋月轻笑了两声，忽然他灵机一动，两朵桃花浮上脸颊，秋月双眼带笑，故意靠近狄仁杰，一只手搭在狄仁杰的肩膀上，温柔低语：狄县令啊，恕奴家直言，你我二人真是投缘呐、如今我才明白，您才是人情练达的男子汉，绝非李公子罗应元之辈可比得了的。嚯，这目标改得真快呀！狄仁杰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了，心里头直发怵，心说罗贤弟呀，罗贤弟呀，您这一盆脏水全泼我脑袋上来了，你叫我如何应对呀？狄仁杰正盘算着怎么躲开秋月的纠缠，忽然温文元拱手退席，说自己还跟商户有约，先走一步了。秋月连忙起身回礼，又敬了温文元一杯，再一回头看狄仁杰就跟雕像似的。 不动换。这秋月也不理狄仁杰了，自顾自地跟这冯代年说笑起来了。这个时候的秋月跟刚才生气发火的时候判若两人。狄仁杰心中一团疑云，他不知道这秋月又在耍什么花招呢，阴晴喜怒，忽冷忽热，让人琢磨不透。难怪李莲要自杀，罗应元要逃跑呢。狄仁杰正胡思乱想呢，秋月起身告辞，冲着狄仁杰嫣然一笑退下了。狄仁杰起身回礼，看着秋月走出去了，他如释重负，长出了一口气。白鹤楼的酒宴慢慢散了，临走的时候，狄仁杰吩咐冯代年，明天一早衙门审理李莲自杀之案，让他把案卷文书都准备好。冯代年连连答应，刚走到酒楼门口，正巧马蓉回来了，两个人一块坐轿子回旅店。在轿子里，狄仁杰把宴席之上的所见所闻全都告诉马蓉了。这马蓉得意洋洋，老爷，我这趟出去也探听到了不少关于李莲的事儿。我认识二位兄弟，这俩人一个叫大蟹壳，一个叫小虾米。听他们说，李莲死的那一天，他们看见温文元在红格子出现过，而且20年前陶德的父亲陶匡石也是在红格子里边自杀的。偏巧那天也有人看见温文元进了永乐客店，真是太巧了。狄仁杰大吃一惊，20年前也有人在红格子自杀？马蓉啊，这两个人说的话信得过吗？这马蓉点点头，他们二位啊都是冯先生的随从亲干，不会乱说话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听他们说了，案发当天他们俩啊在码头的南瓜地里看南瓜，正好看见温文元和李莲这俩人呢在码头的树底下窃窃私语，这两个人神色异常，鬼鬼祟祟的。狄仁杰捋着胡子自言自语，可是李莲自杀的时候，卧室的门是从里边锁死的，窗户的木栅栏也完好无损，这凶手是怎么进的房间呢？马蓉一脸茫然，这一点正是关键所在。狄仁杰有些不耐烦了，我看这温文元和冯代年是貌合神离，温文元他有取代冯代年的野心，冯代年的手下诋毁温文元，故意布下一阵，不能贸然相信。温文元跟李莲窃窃私语，也无非是跟冯代年过意不去，记恨他的权势和人缘，这是官场纷争，咱们不必介入。了结了李莲的案子，咱们就速回濮阳。马蓉不再说话了，但是他心里边却想着大蟹壳和小虾米。这二位兄弟虽说我刚认识，但是他们待人真诚啊，不像是随便出口诽谤之人。也许这里头还另有隐情。很快轿子到了永乐客店门口，马蓉忽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老爷，我今天看见一个老乞丐，呵，这浑身呢都是赖疮，在这附近转悠呢，哎呀，看着都可怜。狄仁杰马上联想到在露台看过这个老乞丐，狄仁杰有一丝纳闷，我看这个老乞丐啊并不是为了要钱，我扔给他铜子儿，他不捡，看样子是在找人呢。马蓉从柜台里拿出了一盏风灯，投钱给狄仁杰照路，推开红格子雕花大门进到外厅。狄仁杰刚要坐下，忽然他看见卧室的门缝里透出了一线红光，马蓉点亮了蜡烛，狄仁杰在仔细观瞧，怪了，门上的钥匙也不见了。马蓉啊，你看卧室里边有光，插在门上的钥匙也不见了。马蓉蹑手蹑脚走到卧室门口，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半天，摇摇脑袋，什么也没听见。狄仁杰用手指指露台的窗户，两个人一起轻步走到露台之上，绕到窗户往里这么一瞧，顿时二人倒抽一口冷气，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但见卧室的红地毯上 赫然躺着一具赤裸的女尸，这尸首四肢卷曲，脑袋歪向一边，活像是一只刚被褪了毛的鸡呀。忽然狄仁杰失声叫道：“秋月！”马蓉也大吃一惊：“老爷，秋月怎么死在您的房间里了？”狄仁杰连忙转移视线：“马蓉，你看这钥匙又是在里边的。”这马蓉愣了，第三个自杀的。这个时候狄仁杰感觉到这红格子自杀似乎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，他赶紧吩咐马蓉去把冯代年和掌柜的都找过来。不大一会儿，冯代年带着两个大汉还有胖掌柜的都来了。狄仁杰吩咐人把门撞开，这两个大汉一使劲，门框裂下一块木头来，门开了。冯代年看见眼前的景象，吓得俩腿发软。狄仁杰吩咐他们在门外候着，他自己先去查验尸首。秋月的衣服整整齐齐的叠着放在床上，一双鞋也码放得很整齐。尸首全身没有一处外伤流血，但是啊，秋月的脸已经变形了，两只眼睛往外努着，看来临死之前肯定是受了惊吓了。再一摸身上还有一丝余温，看来这人刚死不久。秋月的嘴唇是青紫色的，这脖子两侧也有青紫的淤伤，像是被人掐死的。全身虽然说没有施暴的痕迹，但是秋月手臂上还残留着一道道细小的抓痕，很显然这不可能再是自杀了。狄仁杰走出房间，让人给秋月穿上衣服，抬回衙门，请仵作细细的查验。冯代年忽然发问：“老爷，这回卧室的门又是从里边锁上的，这外人怎么进得去呀？这跟李莲的死几乎是如出一辙呀。”狄仁杰若有所思：“是啊，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明天一早我就升堂审理此案，传温文元、陶德到堂，不得有误。”冯代年应下了，让人抬着秋月走了。狄仁杰转身问胖掌柜的：“秋月什么时候来的客店？可有人看见呢？”这胖掌柜的唯唯诺诺的：“回老爷，花魁娘子的私宅就在这红格子南边，有一条小路通着，恐怕他是走这条小路过来的，没走大门。”狄仁杰又问：“那这红格子可有暗门通道啊？”胖掌柜的欲哭无泪：“哎呦，老爷爷，我们做旅店的又不是搞什么秘密工作的，哪有什么暗门呢密道啊？如今李公子、秋月他都死在我这红格子了，你就往后叫我这生意怎么做呀？”狄仁杰看看掌柜的：“这不关你的事儿，又没说是你杀的人，去把登记簿子拿来。”胖掌柜的应声而去，赶紧拿来登记簿子。狄仁杰仔细翻看，7月19日，李莲第一天来到红格子，带着一个叫牡丹的姑娘，接下来3天是白兰姑娘，23、24俩晚上又换成了红柳，25这天晚上李莲就死了。姑娘换了3个，就是没有秋月的名字，这可怪了。狄仁杰合上登记簿，这马蓉惨淡一笑，瞅瞅这李莲，偏巧那天没有女人陪着就出事了。狄仁杰站起身来：“马蓉啊，明天你去核实一下这李莲和温文元在码头窃窃私语，去查查他们说的是什么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，我今天就睡红格子了，我也想体验一下这儿的恐怖气氛，明天一早你过来找我。”马蓉心里一阵胆寒呐：“老爷，万一您有个山高水低的，我怎么办呢？”狄仁杰摆摆手：“走吧走吧，真要是有鬼啊，我倒要看看这鬼长得什么模样。”马蓉知道狄仁杰的秉性啊，不好再劝了，失礼告辞退出。马蓉走了，红格子就剩下狄仁杰一个人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卧室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然后上床一摸床铺啊，这凉席上还有一丝汗湿气，这枕头上的脂粉香气也是丝丝缕缕的。 想起宴会上秋月频送秋波，狄仁杰心说，想必是秋月先行回来，在红格子睡了一觉等我。后来他下了床，而且是从容地下来的，因为这床铺啊一点也不凌乱。可是就在他下床之后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临死之前，秋月那恐怖的表情就能说明他是受到了剧烈的惊吓。可是这害死秋月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狄仁杰只觉得后背一阵凉风，他又闻到了一股恶臭味，顺着风一丝一丝地飘过来。这李莲和秋月的尸首上都有奇怪的青紫伤痕，莫非这古老的红格子里真有鬼吗？狄仁杰抬头看看窗外的月亮，又想到秋月为什么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呢？真是不可思议呀！狄仁杰翻身起床，到外厅把自己的羽龙宝剑带在身边。他又去露台查看了一番，朝着浓密的紫藤树丛一阵的乱刺，只见落英缤纷，没有半点可疑之处。狄仁杰回到房间，把衣袍脱了当枕头，索性躺在红地毯上。他两只眼睛啊看着窗外，手里头紧握着宝剑。再说马蓉这头，他打听到了这白鹤楼的后身有一家桃花客栈，马蓉打定主意要去桃花客栈投宿。他嘴里啊吹着口哨，径直朝着白鹤楼就走过去了。虽然已经是午夜时分，大街上仍然是十分热闹，白鹤楼早就打烊了。马蓉绕到白鹤楼后身这一看，连绵十几间全是青楼妓馆，哪儿还有什么客栈呢？是不是自己走错了？马蓉这儿挠着脑袋，算了，将错就错。他看见前边有一家藏春阁，马蓉上前打门，半天不见有人出来。马蓉一推门，这门自己开了。哦，感情虚掩着的。门里边是一片漆黑，后院有火光闪动，看来前院是没人呢。马蓉轻手轻脚地摸到后院，然后他听见一声声轻微的呻吟，从右手边的厅里边传过来的，时续时断。等走近了一看，感情啊，这厅里边的柱子上捆着一姑娘，这姑娘衣服被撕破了，披头散发的，浑身的伤痕。马蓉赶紧上前掏出匕首，把绳子挑断了。这姑娘当时瘫软在地上了，旁边的地上有根荆条，血迹斑斑。姑娘啊，是谁下的毒手啊？这姑娘气喘吁吁的，连连挣扎着坐起来。您别管我，您更别惊动官府。马蓉那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主啊，这哪肯轻易罢休啊？姑娘，你叫什么？这姑娘咬着嘴唇，奴家叫银仙。说，别害怕，是谁把你捆在这儿毒打的？是师父把我绑在这儿的，这是教训我，家常便饭而已。这马蓉帮银仙把这挑开的绳子全扔到一边了，但见银仙身上鞭痕累累，这谁是你师父啊？这么狠！银仙是忍着疼，嘴里边还给师父辩解呢。不怪秋月师父，是我不小心把酒洒在了温先生身上，温先生勃然大怒，师父为了惩罚我就把我捆在柱子上，这本是常有的事儿。师父消气之后啊就会回来给我松绑的，谁知道今天晚上他没回来，想必是把我给忘了。马蓉一听，原来银仙的师父是秋月呀。马蓉叹了一口气，姑娘啊，我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，我叫马蓉，是狄老爷的随从。你呀，还是把你师父忘了吧，他呀不可能回来救你了，他自己都被阎王爷绑了去了。银仙一惊，什么？我师父怎么了？马蓉看着银仙，告诉你吧，你师父啊死了。银仙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马蓉接着说，看你浑身是伤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还帮你师父辩解呢。秋月比你幸运， 死之前没人拿着荆条抽他，不过他死的也很蹊跷，其中的详情还得等我家老爷升堂开审。好了，这回你算是摆脱师父的约束了，往后也能自在了。银仙是一边点头一边垂泪，不知道是哭自己呀，还是哭秋月呢。这银仙被人打成这样，根本没法走路。马蓉索性好人做到底，银仙呐，你住哪儿？我把你背回去，赶紧上点药。这银仙迟疑了一下，马军爷，我不敢回去，不如我去您那儿吧。马蓉苦笑了一声，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啊。银仙想了想，哎，那我有一好去处，离这不远，有一家小丝绸铺子，掌柜的王寡妇跟我很熟，咱们可以去他那铺子里边将就一宿。马蓉按着银仙的指点来到丝绸铺子，这王寡妇打扫出一间空房让他们休息。风月场所的姑娘作风比较开放，马蓉呢也就不计较了，亲自帮着银仙上了药。这银仙白嫩的皮肤上一道道伤痕看得触目惊心呐。马蓉忍不住骂道，这秋月下手太狠了，我看荆条都被他打折了吧。银仙是心头一酸，马军爷，刚才我没说实话，师父只是把我捆了，他没打我，过来打我的是温文元这个衣冠禽兽，临走的时候啊，他说他下半夜还回来，所以我不敢回去。马蓉一听咬牙切齿的，原来是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呀！我听说他跟红格子李莲至死也有关联，甚至20年前他就做过亏心事儿。银仙害怕了，马军爷，这话您可别往外说，温先生是乐坊的金刚大菩萨，惹不起的，这事儿一旦泄露了，我银仙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马蓉点点头，我自有分寸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可知道这20年前温文元干过什么吗？银仙听了这话抿嘴一乐，我才19岁，我怎么会知道20年前的事儿啊。啊，对了，我认识一个老婆子，人称叫灵仙姑，吹拉弹唱无所不能。这灵仙姑是个瞎子，又老又丑，还有肺痨。我听说她早年间也是风月场上的行手啊，风流一时，不如您去问问她，他们家就在码头附近。马蓉问道，是不是大蟹壳他们的南国地附近呢？银仙很惊讶，军爷，您认识虾蟹他们？马蓉沾沾自喜，嗨，衙门里头做工的知道的自然就多，他们都是我朋友。马蓉解救银仙，没想到就此查到了20年前往事的线索。可是明天狄仁杰就要升堂开审了，眼下这两桩诡异的自杀案该从何入手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《红格子》第4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，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，京津冀之声，聚力新生，壮伟启程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。 Thank you.